来听爸爸说。爸爸，今天要讲什么呢？ 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约翰福音九章四节。今天下午我们全家去参加姐姐姐夫，就是周仁宏牧师、黄淑珍师母荣退礼拜。他们神学院毕业以后，就来到中原大学恩惠堂，委身在这个教会，牧养这个教会，前前后后一共35年之久。其中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曾经去投靠他们，承蒙周牧师把我们差遣到平镇浸信会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30年过去了。我们从一对翩翩美少男美少女，现在变成3个孙子的爷爷奶奶，感叹时间都到哪了。我非常感谢姐姐姐夫，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，活出一个让我们羡慕的人生。当年我们在祷告山会感动说，我要当牧师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在世界劳碌奔波，觉得劳苦重担，心中又有说不出来的空虚。一边看着姐姐姐夫过着与世无争的神仙生活，这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。其实我心中早已暗下决定，只要我有机会重新开始，我也要当牧师。感谢主，我终于成为一个牧师，牧养平镇浸信会。就这样30年过去了，我真的好感恩。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方式，因为牧养，我们的人生多彩多姿。我们把我们一生的黄金岁月献给上帝，真是非常荣耀的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遣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们若不趁着年轻的时候来服侍主，年老的时候，想要服侍主也没有力气了。有一首老诗歌，它的歌词是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你青春的力量，将你纯洁热情心灵，忠心为真理打仗。我除了盼望我的儿孙都能够将他们的一生献给主，更希望平镇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将他们年轻的岁月奉献给主，因为这样的投资报酬率是最高的。服侍主不一定要当牧师，但是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，都要为主而活，为主发光，荣耀主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趁着白日还有机会，快快来与主同工，莫等到黑夜尽了，机会没了，才后悔莫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主啊，你在约翰福音九章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主工了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趁着年轻的岁月，让我们趁着当下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 是的， 主啊，帮助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你。 阿们。 主啊，让我们多做主工。 是的， 不要等到力气没了，机会不在了， 是的， 我们才想要服侍主。 是的， 主啊，我为我们自己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现在我们就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主。 阿们。 我们的生命是主所赐的。 是的， 主啊，我们理当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。 是的， 主啊，也为我们的儿孙来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能够来服侍主，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。不管各样的行业， 主啊，我们的生命都要献给你，我们都要为主而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阿们。 阿们。